咁當然去到最尾唔成功，例如係喺啲交友網站嗰度，咁然後就傾偈咁啊，哦一開始即係互相有好感啊，又話、哦、即係好喜歡你啊。 但係唔知道對方係男係女噶嘛？ 知對方係男，佢聲稱自己係男啦，即係個女仔 friend 嚟嘅。即係嗰個係文字嚟嘅啫。 咁有相嘅交換嘅、哦， 但係就唔係話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同阿劉偉恆望住咁樣嗰啲咧，見到 唔似。 你哋懟埋個鏡頭度影張開波相先啦。 哦，懟埋鏡頭，唔、哦、好意思啊，各位親愛聽眾，我要移一移咪嚇，係得唔得咁樣？好，預備，一、二、三。 得。 哇，好唔公平，我覺得呢張相，因為我哋遮住咗大塊面啊。 好啦，咁啊嗰個同個 friend 咧，個女仔 friend 就係最我諗早兩三個月前就失戀啦。咁然后就即係喺啲交友网站嗰度就认识男孩子。咁个男仔声称呢自己係住喺港岛某大型屋苑嘅。係、 哦、 啦。但係因为个大型屋苑呢係大到呢或者出名到呢其实你一定认得佢嗰个楼宇结构、 哦、 或者 个 外 墙 即 係类 似 嗰 啲啦。係、 那、 啦、 個。 咁、哦、你一定认得。係啦你一定知系咩嘅。咁但係 send 啲相过嚟呢就全部系村屋相嚟嘅。 哦。 系啦，即系话哦，我自己有架车啊，架车就咁样，但系影到嗰个 背景，哦，嗰架车就停咗喺啲村屋嗰啲地方嘅。 系啦，咁你咪觉得有啲古怪咯，即系你明明话自己住港岛，但系点解会系村屋背景咁样啦？ 咁可能佢去咗嗰度唔知做啲咩咧？ 系啦，咁都不如有诈啦。咁然后就再倾多阵，就我谂大概听个 friend 嘅古仔，就大概两个礼拜就已经展开激烈嘅表白啊，又话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嗰啲嘢啦。 系、哦、系。哦 跟住之后应承咗三日之后 应承咗做女朋友啊 係啦 吓 就问佢买唔买股票啦。 哦但有冇咪有冇见面㗎我想知。 据我所知冇见面住嘅。 吓点解咁琴青嘅而家啲人。 哦咁有啲人为咗唔同目的都好琴青嘅。 哦好咁跟住咪女朋友。 佢 买咪朋友。 朋友佢买唔买股票囉。咁但係嗰啲股票佢係即係当然係即係通过一啲比较古怪嘅网站去即係开户口啊过钱入去然后喺嗰啲平台度买股票。 我最近我个 WhatsApp 都系啦有啲人就係话啊而家呢疫情底下呢就啊真係好唔掂啦咁样要唔要搵啲钱洗下咁样可以帮我开个户口唔知道啲咩呀好驚啊。 係啊所以后咪我哋几个 friend 就估计呢个应该都系一个即係骗徒咁样囉。咁所以就大家喺网上面认识即係交友啊或者任何情况都要小心囉。 係。 係啊。 啊、我冇呢啲嘢喎，我冇呢啲嘢 因为我哋年纪都大，其实都好。 你可唔可以撥個鏡頭咧？是但望咗一個啊？ 系啊，系啊，系啊，望唔到，系啊，唔系、啊啊啊，因为咧，我哋年纪都大咧，系好难涉猎到呢啲嘅地方噶啦。系啊，个兴趣不大。 首先咧，就系、是、熱烈咧，欢迎阿一哥咧翻翻直播室先。 系系嗱嗱，头先咧经历咗头先。 而家冚清啊！超級曬阿人啊！點解全香港最羨慕就係一哥呢本人啊？係 啊，嗱點解就唔好講啦，係咪？係啦，喂，咁樣咧，我想講一樣嘢嘅，就係咧頭先咧經過咗咧阿一哥呢一連串嘅講解，同埋咧將佢朋友嘅狀況咧。全盘咁样咧就系讲晒出嚟之后咧就发现啦，啊一哥咧经历咗一次嘅大变幻之后咧冇退步， 冇退步， 反而进步咗。 梁丽勤啊， 系 梁丽勤，因为咧其实咧我好耐冇见佢噶啦，咁咧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第一眼见翻一哥嗰阵，即系譬如佢啲容貌啊、身形啊嗰啲嘢咧？ 容貌身形冇啊，咁其实唔系，反而系一哥俾我第一个感觉啦，不如好唔好啊？今日第一个感觉咧就系佢话佢喺九龙塘翻紧上嚟。就好問水嘅，當時我就覺得有冇搞錯啊？唔好咁問啦，搞到啲嘢啊！一哥即係一哥咁樣啦。咁第一個感覺，咁第二個感覺咧，佢翻到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完全冇變喎，佢同平時嘅佢係一啲分別都冇。行路嘅速度， 步速啊， 個速度差唔多，而嗰個份量啊，因為我唔知阿劉偉恆有冇留意，其實一哥行路咧，佢有自己一種獨特嘅一種步伐噶。几恐龙下噶，因为佢每抌落地下嗰下咧，都系比较上用力 嘅， 冇错啦。咁佢仍然都系咁样，即系话冇脚步浮浮啦。 系 经过咗一役之后都冇脚步浮浮，咁我相信其实佢都 OK 嘅，系啊。 哦 ，OK 啦， 系啊， 因为今日就个时间比较敏咧，系因为出咗去深水埗嗰度。 系做咩事咧？ 就屋企有啲电器嗰度要 维修， 咁啊出去换啦，即系有个风扇咁样。 系。 咁但系沿路就见到一啲嘢咧，都当然买埋啊。 系乜嘢咧？ 快速检测包。

多少，令你觉得真心笑怨你莫忘记，开心确是最紧要，开心的确最紧要，就算是心一都要笑一笑，能恨受尽去满君也笑，开心能换得欢笑，高歌欢唱跳一跳，万舞伴轻歌心里蹦蹦跳，同最长夜里直到破晓，彼此能共享欢笑，悲伤不必记，用说替代往日的寂寥，若每日开心多欢笑，就会每日恶梦也笑，一生里其实有几多片令你觉得真欢笑，愿你莫忘记，开心觉得最紧要，悲伤不必记，用笑替代往日的寂寥，若每日开心多欢笑，就会每夜恶梦也笑，一生里其实有几多片令你觉得真欢笑， 歡樂今宵又幾時發生嘅呢？ 可能是做了三年到，跟住入歡樂今宵， 即是香港早晨定是 香港早晨做了三年到，就跟住入歡樂今宵， 咁就仲有冇做香港早晨㗎？ 有，冇停㗎， 係 唔會停㗎。我嗰啲香港早晨一路做咗八年嘅。 嗱，等陣先，嗱，我哋要諗清，嗱，我哋攞翻個 節，即 係攞翻個節目時間表出嚟研究一下先。嗱，香港早晨咧就係朝頭早六點，咁啊四點幾翻去對稿， 四點鐘起身 係啦，翻去對稿，咁啊十點零走，咁啊歡樂今宵咧就九點零鐘，就做到十點零。十一点， 佢三点几入去噶啦，要对稿噶啦。 喂，呢个即系你直情系踩晒两间嘅， 佢会分开嘅。如果香港早晨有三日噶嘛，咁佢又唔会 overlap 你欢乐今宵嗰日嘅，一定会。 即系譬如一三五就香港早晨，就二四就欢乐今宵啦。 系啦系啦， 哇，咁都金噶喎。 仲有个星期日嘅胜在够开心啊，跟住仲有啲国宝 精华咁散，你话爆 show 啦， 系啊 系啊。咁你入 EYT 又另一件事啦，即系都知道叫牧人行啦。 好 啦，当你呢个即系吓。part time 嘅主持人入到去牧人行，又见识到啲咩咧？ 哇 ！EYT 又系 live 噶嘛，live 我觉得 live 节目最真系最考人，亦都睇到即系嗰个人嘅人性，即系你究竟善你一句啊，定帮你一句啊？即系呢个系好大嘅一个分别噶，睇得出嘅。咁同埋咧，因为 live 节目咧嗰个时间嘅控制咧，我记得最早期嘅时候，我同朱维山咁，因为佢哋两个，你知啦，我都莫名其妙，系咪整蛊我咧？揾个咁高嘅，揾个全 EYT 最高嗰、那个，就配我一个又唔系高嘅，咁做主持，咁同埋肥姐三个，咁就好多时候我唔识睇嗰啲手势嘛，咁佢话 即系有个 OK 嘅手势 ，OK 啦，咁啊，我 OK， 咁啊 round up 啦，跟住咪。 唔係仲有三秒啊，三分鐘， 即係仲有三秒，哇死啦！佢 OK， 我一 round up 咗，仲有三秒死啦，仲要即係嗰陣時早期唔識呢啲嘅，咁啊要，因為以前我帶住 EPS 講俾你知㗎，佢講咩就誒仲有三秒啊 ，OK round up 啊， 十 係啦，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開片， 係啦咁㗎嘛，以前好嗰個 Q 係好 exact 聽到啊嘛，咁而家全部要睇手勢就要我哋早期。唔熟就要估咯，咁后屘好，佢有啲即系 DJ 啊，咁嗰啲全部即系教我哋咯，啲手势。好啦，知道咗之后 master，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点讲啊，你 live 嘅节目咧，你一下出错咧，嗰个紧张系好辛苦嘅，系啊。 EYT 当时有嗱，头先你讲啦，即系有阿肥姐啦，有阿朱慧珊啦，卢迪嗰时仲 喺度， 仲喺度系啦，即系我哋识嗰啲阿 English 听啊，阿大华哥啊，即系嗰啲全部都喺度， 全部喺度，系啊，全部喺度噶。嗰阵时做虾仔爹哋啊，仲系啊， 鹏哥， 鹏哥全部喺晒度嘅，即系我哋都有好多趣剧喺中间玩啊。咁我哋做主持噶嘛，有阵时出嚟暖下场啊。

所以咧， 呢、這個我印象深刻。 所以《歡樂今宵》雖然係一個大型綜合性嘅節目啦，但係其實咧有某一啲位咧，啲阿媽都會話咧係教壞啲細路，夜媽媽走出嚟嗌。即係嗰個年代係你會見到嗱，如果我淨係用我有把口嘅啫。我嗌出嚟鬥大聲，咁已經係一個 game。你話嗰陣係幾咁簡單，同埋幾咁好玩嗰啲嘢？ 設計好簡單，佢揾部機。其實我都唔知嗰部機係咪真係可以測到嗰啲分貝嘅。但係因為呢個遊戲其實因為好簡單，個個都玩到，而又好笑啊！你睇到嗰啲人咧，哇係～ 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要 get ready get set 那样的做足那些事前的 pose 摆到足，谁知道原来是没有声的，这些就好看咯、 这些真的很好笑、这些 是啊今晚其实本来呢一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叫做什么喺 Ocam 嘅時候玩嘅，係、 哦、 啊，但係好明顯就係、 是、再講就得啦。 係啊，好明顯就係俾兩個老餅一路喺度不停咁樣想當年。 細個嗰啲都幾好睇噶。 係啦、啊，咁啊，一哥今日咧present 唔到啊，聽日啦，聽日就再帶啲你喺 Ocam 玩過嗰啲遊戲，唔好鹹濕嗰啲啦，拎翻嚟我俾我哋玩啦。好，聽日見啦，拜。